一个人参战，少了一个人来观战，多了一个人已跟你走远。爱恋之中怎奋勇争先，在赛道一圈再一圈，就要得到的冠冕，原在那终点。比赛争胜的决心不见，施展官对天放枪听不见，观众给我呼喊声变空气污染。寒凉手上腿不见又损伤，但我内心的正中央平衡已尽丧，没法决定这生方向。谁使我心痛永久，便走不出那伤口。乱世当中如何追如何走，却没法握手。多少的邂逅就备了，但是我心不对口，再起跑时需要滞留。就算终于冲线，我也望回头。不要不要补上这亏欠，不要不要三角恋已生厌，不要不要讲我知和谁有意欠。这两心坚守十年长跑中，在最后一圈的爱中，年华已断送，没法再像往昔英勇。谁使我心痛永久，偏走不出那伤口。乱世当中如何追如何走，却没法握手。多少的邂逅就备了，但是我心不对口，再起跑时需要滞留。就算终于冲线，仍残留悔疚，已断去所有，我不再强求。无论我尽力再起跑，谁使我心痛永久，总医不好那伤口。乱世当中仍能攻仍能守，却没有对手。多少的邂逅仍做了，但是我不肯走，在起跑时继续逗留。就算终于冲线，爱恋都打折扣。于起跑线，我不想获自由。